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一到三十三节，可以说耶稣给我们形容两种不同的上帝，其实当然只有一位上帝而已，但是听起来在这个经文里面好像有两种不同的。第一种上帝呢，耶稣说你要惧怕他，但是第二种上帝呢，我们根本不用怕他。我现在再念一次我们经文的第二十八到三十一节，你们听听看是否能听到这两种不同的上帝。耶稣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，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，就是上帝，正要怕他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份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，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有没有听到这两种不同上帝吗？第一种，你要怕他，因为他能把你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，好可怕。但是第二种上帝呢，他连那微不足道的麻雀，上帝都很关心他们。耶稣说，若是你们的父上帝不许一个麻雀不能掉在地上，耶稣继续说，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贵重多。上帝也都数过你一切的头发，他都非常关心你，所以你不要惧怕他。那么关键的问题当然是我们所有的上帝是哪一个，是那位我们要惧怕的呢，或者是那位因他那么的关心我们，我们根本不必惧怕他。这两种上帝的确是同样一位上帝，但是决定你要不要怕他是什么呢？是耶稣。你若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你若相信他，与他连接了，你根本不用怕上帝。但是你若反而没有在基督里面，你拒绝耶稣，没有与他连接的话，那么你要非常惧怕上帝，因为他就是会把你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。耶稣在我们这整段经文里面也就提到这人与他，就是耶稣的关系，也告诉我们这关系是非常关键的。在这段耶稣在跟他十二个门徒讲话，在第二十四节他就跟他们提到一个老师，就是耶稣自己，还有他的学生，就是耶稣的门徒，这两者的关系，也提到主人耶稣跟仆人他的门徒的关系，还有家主耶稣跟家人门徒的关系。耶稣说二十四二十五节，学生不能高过先生，仆人不能高过主人，学生和先生一样，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，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，别西卜就是撒旦，何况他的家人呢？我们在这里就很清楚看到耶稣与他的门徒密切的关系，耶稣怎么样，他的门徒也就会怎么样。我们现在就跳到第三十二节，耶稣在这里就让我们知道，信靠他，承认他，与他连接，与他有密切的关系是多么的重要。他说三十三节，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，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。这在人面前认耶稣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你如果做的话， 耶稣就在天父上帝面前也会认你，你就是不用怕上帝。但是你如果反而没有在人面前认耶稣的话，耶稣照样也不会在父上帝面前认你，因此你就是要非常惧怕上帝。所以讲这么多，结论是你跟耶稣的关系就决定你有什么样的一位上帝，一位你要惧怕的上帝，或者是一位你根本不必惧怕的上帝。那么我们接下来当然要问的问题是，你跟耶稣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？你不用怀疑，你是与耶稣连接了，借着你的洗礼，借着上帝赐给你的信心，你就是与他连接了，你是信靠他的，你是他的学生，他的仆人，他的家人。借着洗礼，我们就进入了上帝的家，我们有三位一体上帝的名在我们身上，我们也在人面前认耶稣，虽然我们常常是蛮软弱的。现在因为我们是与耶稣连接了，因为我们与他就是有这个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密切关系，所以我们根本不必惧怕上帝，并且我们如果不怕，不必怕他的话，那么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惧怕，对不对？包括任何的逼迫，我们不要惧怕。这也是耶稣在我们经文里面所提到的，所强调的。是这样，在这段经文里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因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，因为他们是属于耶稣的，因为他们在人面前承认耶稣的，所以他们一定会受逼迫。他们家人，经文开始就谈到家人，他们的家人会逼迫他们，在社会上他们也会受到逼迫。结果事情就这样成了，特别是耶稣升天，圣灵降临之后，门徒的确是受逼迫的。据我们所大概知道的，他们大部分甚至为耶稣舍命了，他们真的像耶稣一样是背起他们自己的十字架到死为止。自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，基督徒一直在受逼迫。今天还是有些国家，你如果要公开地当基督徒的话，你有生命危险。比如说在有些国家里面是犯法，你从伊斯兰教换到基督教去了，你如果做的话，政府就是要把你杀死了。那么目前在台湾当基督徒当然没有这样生命危险，美国也没有。但是我这位美国人知道美国怎么样，美国的基督徒是越来越受到其他方面的逼迫。在社会上，美国越来越是一种宽容或者容忍的国家。在美国，你什么都一定要容忍、接受，甚至庆祝。但是我们的上帝就是那唯一的上帝，不是那样的一位什么都宽容容忍的上帝。上帝绝不宽容罪，上帝会赦免，但是他不会宽容罪。并且有些行为，譬如同性恋的行为，就是罪。当基督徒像他们的上帝一样拒绝宽容罪行的时候，他们就是会受到逼迫。当然他们会受到社会的仇恨，也会被回谤得很厉害。但是现在在美国，他们也开始失去他们的工作，因为他们是基督徒。台湾很多方面很喜欢模仿美国，可惜恐怕在这方面也会这样。将来在台湾当基督徒，我相信可能会越来越受逼迫。那刚才提到的逼迫的例子都是社会上的逼迫，但是你们大概比较会受到的逼迫可能是从家人或者 从你的朋友、同事等等，并且因为我们就是常常跟他们在一起，所以我们比较不愿意向他们承认耶稣，就是耶稣在我们的经文所说要做的，要在人面前认他的，我们就不想要这么做，因为如果做的话，至少会不舒服，甚至会有冲突。我们不喜欢受这样的逼迫。如果用耶稣在我们经文的话，我们就是怕他们会对他们他们会对我们怎么样。那么在这时候，有些人会说，但是牧师呢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，每次试着讲都很乱。那么有的时候就是会有冲突，但是我们也有责任学习不同的方法，在不同的人面前认耶稣。比如说，我认识一位美国牧师，他已经去世了，但是这一位美国牧师，他在一年半时间，他写了91封信，他写给他年老不信主的岳父，他写信跟他家人见证耶稣，这也是一种方法。并且至少在这个例子上，上帝就是透过这些书信里面的上帝的道，使这位岳父去世之前相信耶稣得救。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。我们就是要做一些准备，要学习，要尽量想不同的方法，如何可以用最适合的方法在人面前认耶稣。今天耶稣在这段经文里强调，我们要在人面前见证承认他。当我们做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受逼迫，但我们罪人不喜欢受这逼迫，我们怕这个逼迫，我们怕这个不舒服，我们反而要一个很顺利、一个成功的生活，没有冲突。但耶稣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老师，他是我们的家长，他怎么样，我们也该怎么样。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不管怎么样，他就是见证真理，宣讲上帝的道，因此他就受逼迫。圣经希伯来书说，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这个喜乐是在前面，还不是现在的喜乐。耶稣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。耶稣轻看那羞辱与十字架，他把那些看成不怎么样小事情，反正是很短暂的。耶稣之后就有喜乐，有成功，有顺利，但是他在世界上的时候还不是时候了。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就是他要背起他的十字架的时候。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之后将来在天堂里面一定会有喜乐、成功、顺利，在上帝的怜悯里，甚至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也有这样子，感谢主。但是耶稣说，我们现在主要所会面临的就是十字架，就是因着他的名而受逼迫。在我们最近崇拜前小问答的教导，就是在这边的教导，我们都在谈认罪，包括我们应该承认哪些罪。耶稣在我们今天经文里面谈的是不是你的罪？你怕逼迫，你怕不舒服，你怕冲突，你怕要背起十字架，因此你常常没有在人面前认耶稣。你如果有这样的罪的话，你要悔改，你要悔改，你现在就向上帝承认这个罪吧。 因着你的罪，你本来应该惧怕那位不容忍罪的上帝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，你现在不必怕上帝。的确，我们的老师、主人、家长耶稣，他怎么样，我们就是应该怎么样。但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完整地照着耶稣的榜样去做。但是感谢主，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榜样，他更是我们的代替者。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，耶稣来代替我们做到。耶稣就是完整地代替我们，不怕羞辱，不怕逼迫，不怕冲突，不怕不舒服。他也就是代替我们完整地、毫不保留地为真理做见证，分享宣讲上帝的道。然后就是因为他这么做，他就受逼迫，一直到人杀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。因为耶稣代替你做这一切的，你现在不必惧怕，你不必惧怕你的罪，耶稣已经赦免了你的罪。他今天透过我，他的仆人再次这么做，他等一下会在圣餐里面再一次地做。因为你的罪这样已经蒙了赦免，所以你也不必惧怕那位不容忍罪的天父上帝。对，上帝不容忍罪，他一定要处罚他，但是他已经在他的独生爱子身上处罚你的罪，已经解决了。上帝现在看你的是没有罪了。是的，我们不必怕上帝，因此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用惧怕的。在我们经文里面，耶稣三次说不要怕。第一次是在第26、27节，他说，所以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，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，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。耶稣在这里说，我们不必怕那些逼迫我们的，因为有一天所有的事情都会显出来，都会很清楚。我想耶稣的意思是说，应该这个应该是指审判日的时候，逼迫你们，也就是拒绝耶稣的人，都会被显露是错的。你们在基督里的，你们在人面前认耶稣的，你们一定会站得稳，一定有这一天。所以你们不必怕这暂时的逼迫，你们反而可以大胆地在明处见证耶稣，在房上把福音宣扬出来。好，耶稣第二次叫我们不必害怕，是接下第一节第28节，他说，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，不要怕他们。对，为什么要怕他们呢？因为他们对你最坏所能够做的事情，只是杀你的身体而已。但是他们如果真的杀你身体的话呢，这肉体的死就当作你这一位基督徒的门可以进入永生，你的身体将来也必定会复活进入天堂。因我们的罪，我们本来应该怕那位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上帝，但是因着耶稣的救赎工作，我们不必怕他，感谢主。好，第三次耶稣叫我们不要惧怕是在第29到31节，我再念一次。耶稣说，两个麻雀不是卖一份银子吗？若是你们的父不许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，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。所以不要惧怕，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。对，我们不要惧怕，因为上帝非常关心我们他所疼爱的儿女。你比他所照顾的麻雀贵重多的，所以你不要怕。 现在我们的经文只剩下32到33节，我们到了这个地步，听完这么多原因，我们不用惧怕，我们接下来做什么呢？我们就在人面前认耶稣。是的，我们可以这么做，我们是在爱我们父上帝的手中，所以我们就在人面前认耶稣吧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。阿们。